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55集，两人还没攻击就齐齐停住动作，慢慢的扭头看向黑暗的城堡大厅。格雷亚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拄起了短杖，他右手撑着短杖，左手抬起按住了自己的礼帽，蓝色的眼睛眨了眨。格雷亚十分真诚地感叹道， 哇哦，真是一只可爱的小宝贝。 只见在黑色的城堡里，一双幽绿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五个人类。李妙妙被这双阴森森的眼睛看得吞了口口水，心里一阵凉意。她正准备请唐默打开手电筒照一下明，下一刻她的嘴巴突然闭上，刷刷刷，死寂一般的阴冷城堡里，一双又一双绿色的眼睛凭空出现。铺天盖地的绿眼睛从古堡的每一个角落盯向五个突然闯进来的人类，数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们，当他们稍微动一下，这些眼睛就会跟着移动一下。李妙妙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头皮发麻的滋味，她身上起了无数的鸡皮疙瘩，汗毛根根竖起。她不想与这些绿眼睛对上，可是一低下头更感觉他们全在看自己。李妙妙直接拔出一把手术刀，随时准备和这些绿眼睛的东西同归于尽。这时只听一道僵硬的声音在众人的脑海里响起，这声音毫无预兆的出现，李妙妙居然是最胆小的，被吓得往后倒跌一步，差点撞倒中年管家的油灯。紧接着灯光骤然亮起，整个城堡被全部照亮。只见宽敞的城堡里，数以百计只黑猫填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，阴冷冷地盯着站在门口的五个玩家。忽然，第一只猫张开嘴巴，发出一道尖锐的猫叫。接下来，一只又一只黑猫叫了起来，此起彼伏的叫声充斥城堡，好像指甲刮在玻璃上的声音，令玩家们纷纷捂上耳朵。只有中年管家仿佛早已习惯，冷眼看着这一切。良久，猫叫声戛然而止。 叮咚，触发支线任务二，找出薛定谔的猫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薛定谔只养了一只猫；第二，猫先生很爱干净，很不合群；第三，每隔三个小时，城堡大厅中央会出现一碗猫粮。打败守护猫粮的贪婪地底人可获得猫粮。薛定谔的猫很爱吃猫粮。伟大的薛定谔阁下今天又惹怒了他的猫。作为一个合格的铲屎佬，薛定谔阁下正在思考该如何挽回他的猫的芳心。或许一碗美味的猫粮就是最大的道具。 黑塔的声音落下，嗖的一声，满城堡的黑猫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瞬间四散开去。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，唐默等人根本来不及阻止。这些猫如同黑色的洪流，窜到了城堡的各个角落。此起彼伏的猫叫声在众人的耳边形成立体环绕，刺得人头皮发麻。机器人一样的中年管家朝五个玩家鞠了一躬，接着沉默地走到大门旁，低头不再吭声。一双双绿色的眼睛从黑暗中悄悄地看过来，打量着这五个陌生的人类。唐默扫视着整个城堡，转身问道， 我们可以随便在城堡里找猫？ 管家依旧低着头， 不允许进入的地方无法进入。 李妙妙眼珠子转了转，又旁敲侧击地问了几个问题，想从管家口中 得知更多关于薛定谔和他的猫的消息。然而管家从头到尾只重复这句话。唐默看了他一眼，说：那我们现在就去找猫吧。 城堡里漆黑一片，红铜色的月光透过高高的吊顶窗户照射进来，勉强照出一个昏暗的房间轮廓。管家站在门口不动弹，五人一共有两只手电筒，他们分为了两组，一组是唐默和李妙妙，另一组是傅文铎、格雷亚和赵小飞，分头寻找薛定谔的猫。唐默两人负责城堡的二层，傅文铎三人负责一层。唐默打开手电筒的灯光，神色平静地走上了二层。映入眼帘的是两条长长的走廊，这两条走廊在楼梯口交汇，形成90度夹角，伸展向两方。密密麻麻的门对称地分布在走廊两边，红色的月光照射在门上，静谧诡谲。李妙妙走上去，小心翼翼地把手按在门上。唐默握住了小阳伞的伞柄，李妙妙也做好准备。她用力地按了下去，却听一道咔嗒声。李妙妙一愣， 哎，锁住了。 是的，门锁了。唐默和李妙妙分头去打开这些门。两条走廊一共有19扇门，其中10扇门都是锁死的，9扇门可以打开。当李妙妙尝试暴力打开门锁时，黑塔清脆的铜声在城堡里响起。 叮咚，在薛定谔的钢铁堡垒上锁的房间里全是薛定谔阁下的宝物，需要钥匙开启。 黑塔说不可以开启，这扇门就肯定开不了了。李妙妙悻悻地放下手。这两人在尝试开门的时候，十几只猫从他们的身边一晃而过。李妙妙几次想抓住这些猫，唐默却拦下了她。女医生不解地说： 我们不是要找薛定谔的猫，这些猫不用看吗？ 唐默没有回答，他进入一间空旷的房间，仔细搜查了一遍，在角落里找到两只瘦弱的小黑猫。这两只猫一见到人类扭头就跑。李妙妙的速度比猫还快，她实力并不强，可也是黑塔二层的水平。她轻而易举地抓住了两只猫。看到两只猫爪子上的泥土时，她失望地说： 游戏规则第二条，猫先生很爱干净，这两只应该不是。 唐默看向她，这是两只猫。李妙妙没明白她的意思。 什么？ 唐默说：游戏规则第一条，薛定谔只养了一只猫。第二条，这只猫很爱干净，且很不合群。过了几秒，李妙妙说： 哎，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们看到的猫不止一只，就肯定不是薛定谔的猫？可是这些猫都长得一模一样，薛定谔只养了一只猫。难道说他的猫和其他猫不一样？ 这个答案谁也不知道。根据唐默的推测，薛定谔的猫符合两个特点。第一，不合群。第二，爱干净。另外，三个小时后，城堡里会出现猫粮，猫很爱吃猫粮。 我们可以利用猫粮将这只猫引出来。 但是在此之前，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找出这只猫。唐默弯下腰，抱起一只缩在角落里的猫，仔细观察这只猫身上的毛发。当他看到猫爪上沾着一块疑似巧克力酱的褐色痕迹后，他将猫轻轻地放在地上，继续去找下一只。二层的面积比一层小一倍。一个小时后，唐默和李妙妙已经将房间内的猫检查完毕。接下来就是更多藏在隐秘角落里的猫。唐默打着手电筒走在走廊里，忽然他脚步停住，右手向前伸进一只高颈花瓶。只听一道尖锐的叫声， 一只小小的黑猫被唐默捞在手里，这只猫被人类抓住，害怕的不断喊叫，刺耳的声音在城堡里回荡。检查过猫身上的痕迹后，唐默将它放走，继续向前。李妙妙看着青年高瘦的背影，过了半晌，还是忍不住说道： 我以为你会和傅文铎一对，不是和我。 凭借女人敏锐的第六感，李妙妙觉察到唐默这么做似乎别有用意，她警惕地看着对方说： 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吗？ 唐默脚步停住，转头看她，看到李妙妙戒备的神色，唐默挑起眉毛说：你以为我要借此除掉你？李妙妙没有吭声。唐默和傅文铎是队友，可无论是之前寻找森林的出口，还是分队寻找薛定谔的猫，唐默都没要求和傅文铎一组，反而和他一组。李妙妙不得不起疑，她并不认为唐默会借机除掉自己，但她想不到其他原因。唐默反问：你觉得格雷亚怎么样？李妙妙正在思考唐默的用意，闻言她一时没反应过来。 啊？ 半晌后， 你说那个混血外国人，他好像有哪里不大正常，穿着很古怪，说话也很奇怪，老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 比如什么淑女、绅士。李妙妙立即想到。 等等，你怀疑他不对？ 唐默说，他的实力很强。李妙妙沉思片刻，明白了唐默的意思，格雷亚的实力确实很强，之前赵小飞从钢棍上摔落的时候，连傅文铎都没赶到救人，格雷亚就动作迅速地爬上杆子抱住了赵小飞。这一幕李妙妙没有看见，但是她看见了格雷亚一只手拉着钢杆，另一只手抱着赵小飞，十分轻松地爬了几十米。唐默说，在某些方面他的实力不比维克多差，可能还会更强。唐默继续叫着维克多三个字，哪怕只有两个人也没有暴露傅文铎的名字。维克多是特种兵，非常擅长爬杆，在格雷亚上去后，我特意殿后观察了他们两个人爬杆的姿势和速度，维克多是用技巧爬上去的，非常轻松，但格雷亚却仿佛……唐默找到一个形容词，他仿佛不是在爬杆，他只是在走路。 走路？ 唐默淡淡地说，对他而言，束缚我们的重力好像不存在，当然这可能只是他的异能。 所以你让维克多和他们一对，是为了监视格雷亚？ 唐默和李妙妙都见过重力方面的异能，阮望舒的异能就是重力压制。唐默打着手电筒继续向前走，语气淡定，如果对方突然动手，维克多更能制服他。杀了格雷亚，傅文铎的把握更大。李妙妙呼吸一滞，她忽然意识到，当黑塔游戏进行到这个时候，玩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，尤其在攻塔游戏里，每个玩家不一定攻略同样的层数，攻塔的任务也可能不同，同样的利益可以驱使玩家合作，不同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玩家自相残杀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